难难免，决心与疯狂不过就在一瞬之间，哦，毁灭。Oh girl， 我依然闻到茉莉香。Oh girl， 你是否别来无恙？我会来，会带着一身光彩。你还在，一辈子我相伴，等着我回来，跟漂泊一刀两断。你还在，就永远不分开。我接近梦的边缘，不惜放弃一切，只有对你的誓言让我辗转难眠。决心与疯狂不过就在一瞬之间，哦，毁灭。Oh girl， 我依然闻到茉莉香。Oh girl，分开。